男子汉竟不住热泪滚滚上胸前，比一比看一看，比过去看今天，旧社会掏粪的工人比粪臭，被人踩在脚下边，手挺胸站人前，毛主席给了我们这个碗，我用它喝口凉水比蜜甜，比蜜甜。姑娘，你一脚踢了这个碗，就好像踢了我的心肝。 张学忠，那么张学忠呢也可以说是我们评剧票友当中很有名的人物了，曾经在我们北京和全国的各类比赛当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第一位参赛的选手一号选手于连贵的得分已经出来了，让我们一起看一下。去掉一个最高分9.80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8.50分，于连贵的最后得分是9.74分。接下来要上场的三号选手王金霞是来自我们海淀区的西北望啊，今天参赛的曲目是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的选段《牢房内》。

我们二人定会同袍兄弟妹，落得儿子他是阿妹，他呀他做的千夫本性讲，我们二人结发夫妻，我们两个恩爱非亲，要不说我的老爷不容，事到如今倒是讲了讲了吧，哎呀他说话我的粉面通红，老爷要问我们两个分别缘故，还真叫我呀真难出口，老爷毕明只因我九岁我的身遭侮辱，那九儿九娃三言碎语闹了风，我让夫后边的名言假送我闺女，暗写秋书门外坏门风，因此令家他把老爷来侍奉，我们二人比暮日十三，我们两个各奔西东，他把林上船一路个香笼，而就是他送那场的雾原数没动，全然上着方，他对我有情苦心是可敬，只恨我呀一朝被雾难解乱忙啊人命大事，他是个正凶，多亏老爷给了家十二中，命他秋毫减免从轻，老爷大德救了他的性命，早早的开销他叫他回了家中，切我妈请 号选手的得分，十一号选手严秀琪评委判分是9.82分、9.87分、9.82分、9.79分、9.78分、9.83分、9.85分、9.88分、9.82分，去掉一个最高分9.88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9.78分，最后得分是9.83分，9.83分。接下来上场的是14号选手李松鹏，带来的参赛曲目是《高山下的花环》选段，猛听得他的儿牺牲在战场。 猛听见他的妻儿

往大路人来，不得让知道是你的路，两台之间路往为什么到底不然，怎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如此现在人人的心中 然是张学金演唱的《苏武牧羊》。听众朋友，在这个节目时间里呢，我们一起欣赏了马连良先生和他的传人张学金演唱的三段马派名句。现代录音技术的发展呢，为后世探究京剧这样的声腔艺术啊，提供了很好的保障。我们在聆听前辈和名家精彩录音的时候，也不要忘记唱片给我们带来的便利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包公送到大门，两旁随听的守门。包公的人哪样子？说是身上套衣裳，气沉湿迈还是个，不化妆。所以说是再再要紧，神不得开相。包拯的骨大皮毛，生来极易清高，天上冬日激烈，方是乌云叫嚣，既美分八十，双目星光耀，开放二黑，哪块就高，乌绿长须，雄力飘飘，头大耳塞塞，真恶魔一日相吊，身处的忙在身，龙头遭一记四遭忙棒，坐灯照凶牛大外腰，勾手贴里风四中，血的天使卖名标，包公你脾气大不人过病，但是白公子公正里面天理服服，驸马教人，并能王亲。